歪论写成奏折，公然上奏朝廷，向朝廷要人，还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这就如同啊，街上的地痞打了对方一个耳光，然后激动地询问肇事者的去向，啊，并表示一定要为对方主持公道。靖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充分说明朱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毛权规则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国外有个腓特烈二世，这个腓特烈二世啊，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喜欢别人的东西啊，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找得到的。那么反过来再说，这朱棣，既然一切都准备好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啊，即使是造反这种事情，也是需要搞个仪式的。我领导有些发言，主要概述一下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的意义，并介绍一下具体执行方案以及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等等等等情况，然后由其他人呢做补充发言，士兵鼓掌表示理解之后散会开打。那么朱棣这次造反呢也不例外，早在杀掉张歇二人之前的一个月，他已经纠集一些部下搞过一次誓师仪式，当然呢那是秘密进行的。但在那次活动中啊，出现了一个意外，使得朱棣呢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在6月7日，他召集一群参与造反的人，宣讲造反的计划，并鼓舞士气。但就在他讲得正高兴的时候，忽然风雨大作，房屋上瓦片纷纷吹落，众人顿时面如土色。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当时的人可不会从房屋质量、天气情况上找原因，本来商量的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突然来这么一下，哎呦，莫不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朱棣也慌了，讲得正高兴的时候，老天爷来砸场子，事发突然，他也愣住了。那么关键时刻呢，还是这个导演发挥了作用，他大声地说道：“真龙飞天，一定会有风雨相伴。现在瓦片落地，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于是啊，一通封建迷信宣传之后，掉瓦片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看来上天倒真是个随和的人，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所谓替天行道之言，实在不可深信。小兵们好糊弄啊，他没多少文化，没见过老天爷，也没见过皇帝，上级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是朱棣不同啊，他十分清楚所谓的皇帝天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天意归属啊，天星下凡都是自己编的，用来糊弄人的，安慰自己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是只能靠自己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和当朝皇帝做比较，无论从军事、政治哪一方面来看，自己都要远远胜过那个小毛孩子。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有绝对的信心，京城那些部队养尊处优，久不经战场，自然比不上自己手下这些虎狼之士。但毕竟在京城那个人呢，才是真正的皇帝，自己呢只是个藩王，要想登上那个宝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凶险难测呀。朱棣的预感并没有错，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未为皇子的他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战场拼杀，去夺取自己的天下。而他遇到的敌人绝不仅仅是皇子成那样的无能之辈， 还有很多十分厉害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他也将在不久之后吃到这些人的苦头。不用再考虑了，前路纵然艰辛，总胜过坐地等死。起兵，朱允文，把你的宝座让给我。咱们再介绍一下宋忠。宋忠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这个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本来啊，在建文帝的布局中，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事情急转直下，却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北平附近的南军全部拥向了他所在的怀来啊，这个情况一片混乱。关键时刻，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在短时间内收容了和安排了许多士兵，并将他们重新编队。但是呢，士兵们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在很多时候，平息慌乱的最好方法是愤怒。为了尽快恢复士兵们的战斗力，宋忠呢，他做了个决定。决定什么呢？撒个谎。要说这宋忠啊，一生当中撒过很多次谎，但这次的谎话是比较蹩脚的。这个宋忠派人传播谣言，说家在北平士兵的家属们都被燕王杀掉了。这士兵们果然是群情激愤，准备拼死一战。宋忠呢，这才安下心准备与燕王作战。可是当燕王的军队真的发动进攻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打头阵的敌方士兵们并没有冲上来拼杀，而是不断大喊大叫，喊叫的内容呢，就类似今天在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出站口接人时说的那些话。一时间呢，父子、兄弟、表哥、堂弟、姐夫啊，喊声是此起彼伏。原来呀，朱棣知道了宋忠这个谎言，他特意安排这些士兵的亲属打头阵，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哎呀，这一招十分有效，宋忠手下士兵顿感上当，于是纷纷逃走。这宋忠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但大势已经无可挽回。战斗结果呢？战斗结果啊，宋忠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了。朱棣啊，抓住宋忠之后想劝一下，但宋忠严辞拒绝，最后啊，朱棣把他杀了。宋忠虽才具不高，但有决战之勇气，宁死不屈啊，对得起他那名字中那个忠字。这个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朝廷，建文帝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了。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当建文帝朱允文环顾四周时，惊奇地发现他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有战斗经验的人去对付朱棣，只剩下耿炳文了。耿炳文是朱元璋的老乡，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为朱元璋所信任，并在战后封为长兴侯，一等功臣。很明显，朱元璋当年杀掉无数功臣，却独独留下他，正是为了今日之变。朱允文的考虑是对的，当时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耿炳文，但他也犯了个错，他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爷爷偏偏要留下耿炳文呢？洪武年间名将如云，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 但并不十分突出。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比他强的将领数不胜数，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朱元璋杀掉了那么多开国功臣，却把他留下来，此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实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耿炳文之所以被封为长兴侯，是因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城池固若金汤，一直没被攻破，极大的牵制了张士诚的力量。每个将领都有他自己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耿炳文的长处就是防守。联系起来看，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精明。擅长进攻的蓝玉、王弼都被他杀了，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一心，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而如果有外敌入侵，耿炳文可就派上了用场。可是朱允炆交给他的任务却是进攻，而进攻的对象是从小混迹于名将之中、深通兵法的朱棣。他的军事天赋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碰巧的是，他的长处正是进攻。耿炳文接受了使命，一场矛与盾的交锋即将开始。朱允炆十分清楚，他的这个叔叔朱棣这次是来玩命的，马虎不得呀。于是呢，他将30万大军的指挥权就交给了耿炳文，希望他将叛军是一举荡平。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他还亲自送耿炳文出征。也就是在这次送行活动中，朱允炆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在他将军队交给耿炳文的同时，语重心长地对耿炳文说：“炳文呐、炳文，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虽然这个朱允炆一生当中干过很多蠢事，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他是最最最愚蠢的。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拿上刀要和人家去拼命，兵兵帮帮砍伤了目标后就停手了，然后送对方去医院，等他出院后接着打。朱允炆虽然从朱元璋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并没有领会，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呢，也是一头雾水呀。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的主帅，这什么道理呀？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知的命运。8月份，耿炳文带领大军到达了真定，他派遣徐凯驻守河间，潘忠驻守墨州，杨松为先锋驻进雄县，待主力汇集后再发动进攻。可以看出啊，耿炳文确实经验老道，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应该稳扎稳打。他摆出这个三角阵型啊，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万事俱备，只等朱棣了。单说朱棣，这个朱棣比他的侄子朱允炆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啊，这位老将并不简单， 绝不能轻敌啊。于是在战前，他派了自己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然而张玉侦察敌情后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年轻的张玉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耿炳伦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打开南下之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战前口出狂言往往都没什么好下场，可是有的时候啊，口出狂言者是有着充足的资本。张玉就是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后说出这番话的，而朱棣呢也认同他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中秋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忠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忠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 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去过西安的人都知道，走出火车站就能看到一段高大的城墙，那就是著名的西安古城墙。如今的古城墙已经成了西安的标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它险些被拆除。说起这事儿，还要回到1958年的夏天。1958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西安市政府拆掉西安城墙的决心已下，拆城在即。当时北京和南京的古城墙正在拆除，古都西京的城墙似乎也成了多余。不管是政府决策还是社会舆论中，主张把城墙拆掉的都占了上风。其实早在1950年代初，对于西安古城墙的去留问题就有过一次讨论。当时西安正在制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城市规划，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曾提出总体设想是，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梁思成的学生，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志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但当时的一些国外工业专家对这些方案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工业发展将会有很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所以要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之后在拍板定论的会议上，仅有2位规划专家坚持了当初的设想，双方意见分歧非常大， 争论进入白热化，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老干部的表态，他们说，抗战时期就在城墙上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空，符合人防备战要求。最重要的是，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因为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核战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国。防原子弹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就这样，西安的规划方案就这样敲定了下来。虽然这个规划一直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城墙算是暂时的保存了下来。再说回1958年，这次拆除城墙又被提了出来，并且形势比上一次更加的严峻。原因是毛泽东在第14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2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当时的西安城墙业已破败不堪，敌台建楼多已沦为废墟，城上满是荒草，垛墙处处倒塌。时值盛夏，常有大雨，有的墙体经雨水浸泡后，城垣垮塌下来成了山坡。天气闷热，护城河中浸泡着垃圾与污水，臭气熏天。以前的防空洞里有的办起了工厂，有的干脆被安装门户成了窑洞式的民居。尽管西安城墙没有被点名，但当时西安的执政者还是迅速做出反应。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主张拆除城墙的同志认为，封建时代营建的城墙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军事用途，保留下来是劳民伤财，维修费用巨大；二是城墙久经战火磨难，处处险情；三是限制交通，阻碍城市发展。主张保留城墙的则多以文物界的专家学者为主，声势明显处于下风。西安民众也大多支持拆掉城墙，当时的社会心态决定了人们对文物的不友好。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在经历了百年的深重苦难之后，群众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快马加鞭，摆脱落后贫困的窘境。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再谈古今、谈怀旧、谈意蕴，似乎就有点不合时宜了。1958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经研究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子。同年10月，陕西省委复函表示原则同意。此时拆除西安城墙似乎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西安古城墙是于明洪武7年，也就是公元1374年，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基础上建筑起来，到公元1378年完工。历史上，西安受到了无数次战火的摧残。明代建成的西安城墙也曾无数次的保护三秦父老，虽然有时也难免被攻破， 但一看到坚实的墙体，西安市民的心中还是踏实了许多。抗日战争打响后，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和大后方重要基地，始终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八年抗战，西安就被炸了八年。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同年11月即开始轰炸西安。后来随着日军受阻于潼关，并在山西运城机场建立陆军航空队中心基地之后，对西安的空袭活动更加频繁和猖狂，给西安人民带来了一次次的梦魇。日军轰炸西安，每每数十架飞机结队而来，所投各种炸弹百余枚，轰炸的地点集中在东大街、西大街、大麦市、桥子口、五岳庙门等城墙内的繁华闹市或军政机关。日机从山西运城基地出发，只需半个小时的飞行便可以进入西安上空。比起从武汉起飞对重庆的轰炸，可用于预警的时间更短。西安又不及重庆多山，可以依托山体修筑防空洞，飞机一来无处躲藏。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在民国初年因科学昌明、火器进步而被视为无用、隐喻拆毁的西安城墙，成为了构筑防空洞的最佳选择。抗战期间，城墙上挖出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千百孔，厚厚的夯土成垣，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百姓们熬过了八年的艰苦岁月。那时各单位都有规定，只要有人听见敌机响声，就可大喊防空。随着此起彼落的惊叫，全市人民争先恐后地从城内的各个角落里蜂拥而出，在异常的恐惧下没命地跑，直奔城墙下的防空洞。有的人甚至一跑进防空洞，顿时就晕了过去。新中国成立之后，三秦父老盼来了难得的和平岁月，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那时候，西安城墙已经只剩下一个夯土成垣了，环城一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厚重的历史造就了深沉怀旧的三秦父老，与西安城墙世代共生的人们，即使是支持拆城的人，此刻内心的深处也一定是不舍的。但其实大跃进正是如火如荼，人们对于摆脱落后面貌的等待似乎耐心已尽，开始以异乎常规的速度跑步向前。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人，一概不免都失去了平和的心态，社会上弥漫着各种浮躁的氛围。新生的共和国要发展，美好的生活在前方等待，年迈的城墙似乎又成了羁绊。当时北京南京的城墙几乎已拆毁殆尽，关于西安城墙的传闻四起，人心惶惶，各种猜测在坊间流传，城墙上的垛墙、墩楼以及城四角的角楼毁于一旦，城墙墙体被挖断了两处，近20000平方米的外墙青砖流落民间，形势万分危急。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紧张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是否抛弃了太多的东西？西安城墙非拆不可吗？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的武伯伦便联合几个同道，把他们的疑惑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越级向国务院请示。当时建筑泰斗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多方呼吁奔走协调，都没能保住北京城墙，甚至连多留下来一座城门都不可得。 这样几个陕西的老文物发出的请示，在中央能得到重视甚至同意吗？1959年的夏天异常闷热难耐，武伯伦几乎已经绝望了。市建设局甚至已经编制好了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此时西安城墙危在旦夕。1959年9月，突然传来了令武伯伦万分惊讶的好消息，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难耐的酷暑终于度过，凉爽的秋风中，武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身处那个时代，摆脱浮躁的心态，逆势而动，改变西安城墙的命运，需要超脱历史局限的大智慧，更需要逆水行舟的大勇气与抵定乾坤的大气魄。更让武伯伦意想不到的是，事情的背后，巍然屹立的这位挽救者也是一个三秦弟子，一位生在黄土坡上、长在渭河岸边的长者，一位在这样激荡的年代里没有迷失自我的智者习仲勋。时间回到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夜里，文化部突然接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电话。电话内容非常简洁，就是说北京城墙保不住了，要赶快把西安城墙保下来。话虽就这么几句，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巨大。早在1957年，文化部就曾多次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停止拆除北京旧城。报告中认为，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有国际影响，必须严重考虑。但在大跃进中，北京城墙还是应北京市整体规划的要求而被决定拆毁。这个时候，习副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要求保住西安城墙，意味着习副总理一定已经在多方努力地保护西安城墙，且在这个时候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共识，需要文化部的协助。文化部接到电话以后，也极为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正如习副总理所说，北京、南京的城墙没了，不能连西安的城墙也保不住。部里想办法，把能组织到的最资深的文化历史学者和最精干的写作班子集中起来，居然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赶出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报告中提到，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这份连夜赶出的报告第二天清晨就被递到了国务院，国务院很快做出了批复，同意文化部的报告，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这份文件在历史滚滚车轮的夹缝中挽救了命悬一线的城墙，西安城墙自此逃过一劫。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陕西省文化局拨款整修西安城墙。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1965年被下放河南。这位生于陕西、对城墙有着深切感情的领导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乡了。此 此时的武伯伦也完全被打倒，成了反动派学术权威和叛徒，很多书稿和笔记都被烧掉。这位著有《西安历史数略》《古城集》的文物专家，在被批斗时还在呼喊：“文物是一次性，城墙拆了是不可再生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两个月后，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城墙无疑是要破的四旧，此时的西安城墙只能听天由命了。幸运的是，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城墙太大了，它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就算把它推倒依然是一座墙。当时的红卫兵各自为政，又没有大型工具，对当时已经处于瘫痪的市政没有话语权，他们顶多是扒下些城砖。但折腾并没有结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的备战形势紧张起来。1972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开始了挖洞工程，军队老百姓开始在地面、山区、土坡上挖防空洞，西安则在墙上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在城墙上挖洞，躲避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城墙就此重新获得了些许存在的价值。但是即使城墙的防御功能被重新重视，它依然前途未卜。之后由于资金的问题，城墙又一次躲过了被拆除的命运。就这样，西安的城墙跌跌撞撞地熬过了文革，只是被扒掉了一层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靠自己庞大的身躯保护了自己。虽然没有被摧毁，可是城墙也不可避免地破败了。1970年代，作家何谷正在西北大学读工农兵大学，这座苍凉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古城墙风景》一文中写道：“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亦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文革结束后，西安又一次迎来了大建设的时期，西安城墙的去留问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这是他面临的最后一次命运审判。那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在寻找陕西落后的原因时说道：“西安城墙是陕西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遮挡了人们的视线。”拆墙运动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然而这一次舆论倒向了保护城墙的这一边。1981年，昔日城墙的保护者习仲勋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看到国内动态发表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后，作出指示，要求对西安城墙认真保护。这样一来，保护西安城墙大势所趋。另外一个意外事情的发生，更进一步地巩固了西安城墙的地位。1974年3月，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西安很快成了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在对文物遗址的公开表述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了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在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韩继看来，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后来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1985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人再提出拆掉城墙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寻其他理由留下它。保护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观念终于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多年以后，韩继到日本访问，京都和奈良保护良好的古建筑让他叹为观止。他问京都总规划师大西国太郎，这些古建筑是怎么平安度过二战的战火的？大西国太郎告诉他，当年中国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给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写过信，希望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信中还附上图，标志着那些古建筑的位置。对于梁思成这个日本人有多么感谢，就有多么惋惜。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可保护不了自己的首都。在中国，梁思成曾经试图保护包括北京的城墙，可他失败了。在几乎同样的时代，西安的城墙却能跌跌撞撞地得到善终。韩继常常想，西安的城墙太幸运了，那是在无序中的幸运。大西国太郎不这么认为，他也造访过西安，他被恢宏的城墙所震撼。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你们的历史太过悠久，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恩赐，他不允许你们把祖先的城墙拆掉。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来回